流动的光阴，岁月的声音。北京 FM 九六九， 北京 FM 九六九。 Thank you.

尽了世间事，浑浊浩涛一片潮流，是喜是愁，浪里分不清欢笑悲忧，成功失败，浪里看不出有味。 春光洒在你稚稚的脸庞，落在那肌肤的胸膛，将你的心慢慢烫，像细雨般的飘飘荡荡，低沉浓浓的渴望。只开窗，一抹抹细落的春光。